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袁月。 这个道歉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怎么样道歉，为什么道歉，什么时候道歉，好，这个我想每个人都会遇到过这样的抉择。但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为自己的历史来进行道歉，特别是当这个历史它参与者可能是不是几千几百个人，是全国几乎所有的人，几亿的人都牵扯到其中，这个时候再来决定谁应该道歉，怎么道歉，这就会变成一个复杂的问题。那在这两天呢，我们看到在北京宋冰冰这个名字，在相信在40岁以上的人当中一定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不要看我还没有到， 但是在其他人当中我也知道这个名字，好吗？只不过我相信有一些人对于这个名字他会有更加亲身的一个反应，对于我来说这个名字更多的是来自书本，宋冰冰，这个是文质彬彬的冰，但是呢他又有另外一个名字跟他的这个名字是截然相反，叫做宋耀武。哎，这位宋冰冰，我们全且称他，在1966年的8月15号，在8月18号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袖章。当时原话是毛泽东问他：“你的名字叫什么？”宋冰冰说：“我的名字，这个冰冰是文质彬彬的冰冰。”毛泽东的回答， 他说我叫宋冰冰，然后毛问他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他说对。 然后毛泽东的一个回答改变了很多人接下来的命运，说哎，耀武嘛，这个耀武一个方面是对于他名字的一个打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掀起了接下来1966年开始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当中武斗的这一轮高潮。在宋冰冰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之前，他刚刚在学校里面，当时叫做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这个中学呢现在在北京哈，我经常还 师大女附中， 对，师大女附中，现在叫做这个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还经常去这个中学的副校长卞仲根老师，就被这个学校的学生给打死了。宋冰冰在这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现在所有的资料都显示他并没有参与打人，但是他是第一个贴出大字报的，可以说在这个事儿当中他也是参与。 是，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些分析哈，说为什么他在这个时间走出来进行一个道歉，有人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味。我看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呢，他也是为自己进行一些澄清，因为其实长期以来海内外很多的舆论呢都是说是宋冰冰打死了卞校长，他呢通过这次道歉其实也可以澄清这个事件的本来的面目，可以所谓摆脱一些就加在身上一些罪责，就用道歉的形式呢把当初的事情说出来作为澄清。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文革的亲历者出来道歉，那比如说陈小鲁，这个陈毅之子 儿子，去年的时候， 所以呢大家会想，人们都觉得已经是纷纷出来道歉了，既然陈小鲁能够出来道歉，为什么宋冰冰就不能出来，这可能是给他的一个推动力。那当然在1月12号，也是上个礼拜哈，就是北师大女附中的这样一个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和30多位老师家属这样一个见面会上呢，宋冰冰并不是唯一一位道歉的。其实在宋冰冰之前呢还有一名是叫做刘进，他呢当时呢是这个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的 负责人， 宋冰冰他是在他之后才发言的。刘进他第一个发言他说什么呢，他说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的校领导身心呢受到严重的创伤，我的内心呢充满了悔恨和痛苦。他刚说完自己就哽咽说不下去了，就是当时还摘下眼镜擦泪水什么的，后来呢就情绪变得有点激动，就非常大声地讲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的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他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呢居然是宋冰冰，他对他道歉的原因是说呢，是我让你和我一起切 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那当然宋彬彬听完之后呢，也是数度落泪，之后呢他就做了这个我们后来在媒体上看到1500个字，也就是标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这样一篇发言。 是 宋彬彬主要的一个主要点就在于说卞校长被暴力致死之前呢，他自己和刘进曾经是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儿就走了，他觉得是没有保护好卞校长，认为呢对卞校长这个不幸遇难呢是有责任感的，他就当然讲的也非常的真诚，说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后悔。那接着也有其他的几个同学也是相继发言。那其实在场的是有一些当年的老师的家属，他们听完之后呢，我看到的报道还是说接受他们道歉，并且是觉得他们的母亲是宽容的啊，其中一位老师是有看到这样文字的记述的。 但是我们看到另外有个消息，就是当年的受害者哈，最直接的受害者这个卞中根副校长，他的丈夫是表示不接 受 这个道歉哈。那我相信他也完全有理由去这样去做。我们看到这个宋彬彬自己这一封道歉信当中哈，他总结了几个原因，其中呢指出说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同时呢他对于文革他说，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哎，这个话是由宋彬彬的嘴里说出，我相信他的这个意义又超出一般的文革的参与者的意义，因为宋彬彬在很多人看来是文革时代的一个偶像，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这样去做， 标志性的人物吧。 是，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中国历史学家张立凡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中文网上发出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哈，基本上还是在给出一个意见，怎么样来道歉，这个道歉的前提恐怕是需要建立在真相上的。我们也是访问到张立凡先生啊，来听听他对宋彬彬道歉的看法。 可能他这个道歉一开始是因为大家指责他对这个校长之死负有责任，所以那个他一开始他都是在辩解，就是表明自己没有参与这个事儿。那么这一次他还是有变化，就是他以道歉为主，但是也做了辩解。所以我想和原来还是有所不一样。就以往的主题主要是辩解，那么这次的主题应该说是道歉，然后加上辩解。所以我想可能有这么一点区别。他以前他也不是没有表示过歉意，只不过呢就是这次是为主，就是道歉为主。我基本上是这么看的。 那您觉得对于文革的这个 道歉这个事儿本身还是应该肯定的。 那您觉得对于文革的这个经历者或者参与者来说，宋彬彬或者宋耀武这个名字它是一种什么意义的符号？ 它就是变成一个符号了，就是变成一个暴力的符号，就是那个年代的暴力的革命，所谓革命暴力或者红色恐怖的一个符号。所以呢那个我觉得确实有可能，就是确实我们找不到这个宋彬彬直接这个参与打人或者是致死人命的这些个证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只能是疑罪从无啊。但是呢如果说作为红二代的整体，他们有就是中间有这么一部分人开始做这样的反省，我认为还是应该肯定。尤其是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师生这个叫做什么革命师生这个什么会的这个主席刘进做的那个反省，我认为其实比宋彬彬做的更为深刻，因为他 他分析了这个整个这个事件的这个起因，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一个是他讲到他们是被利用了，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也讲到了当时的这种就是这种教育的背景啊，这个舆论导向的背景等等等等，我觉得他有比较深刻和具体的反思。 嗯， 我对刘进的这个检讨，这个或者叫道歉，我个人觉得我认为是比较满意的。 嗯嗯，那您觉得在今天谈文革的反思道歉也好，谈的很多，但是不是一定要有红二代或者当年的领头者出来道歉，整个社会的这个进程才可以有一个前进呢？ 我想就是作为宋彬彬，他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出来道歉我认为是有意义的，就是说至少是对于很多当事人来讲，他们不愿意，就是说他可能参与作恶了，他不愿意这个带头或者是这个出来道歉，然后还会受到大家各种各样的指责，那么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大家是觉得大家都干了我也干了，所以我青春悔啊，我错了就错了，反正我就这样。那么毕竟我觉得宋彬彬他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出来道歉起了一个带头的作用，那么就是说其他人可能就会想，连宋彬彬都道歉了，我是不是也应该道歉，毕竟这些人他们已经进入晚年，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应该带走这种遗憾。那么但是有很多那个当事人那个受害者已经不在了，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宋彬彬他也有一种迫切感，他们也表达就是说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那么当然这个道歉人家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那至少他道歉这件事他是走出了我觉得是还是有意义的一步。 嗯嗯， 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是个人的道歉，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是这个社会和解，就是抚平这种历史的创伤，这个是应该是执政党和这个应该这个主导的事情，应该是一个促进全社会和解，是应该是政府行为。 嗯， 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81年关于这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嗯， 公布到现在，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官方有公开的正式的道歉，我觉得这点是很遗憾的。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内地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好，这个是在《金融时报》之前也发表一篇文章，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那也是表达了自己对于宋彬彬这个文革道歉的一个态度。 其实宋彬彬他在之后接受过《新京报》的采访，他也讲过同样的一番话，也是同样一个意思，他就说呢，他就是希望说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当中呢，大家也是必须首先要接近真相，你只有在接近真相之后才能够反思，求得原谅，达成和解，这是他们共同的一个心愿。 是，我相信在这里面解释这个真相的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哈，就是宋彬彬花了很长的篇幅解释自己真的没有改名叫宋耀武。 嗯， 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有一个影响的， 澄清的一个， 所有人都以为他就是宋耀武，他却说自己不是宋耀武。而且另外一个我相信也是让大家引起注意的一个事实，就是宋彬彬现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算是一个美籍华人。 嗯， 这是确认的吗？ 他是在这个美国，是之前在麻省的一个地震局是任职，那现在是属于一个回国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宋彬彬之所以能够成为宋彬彬，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个所谓的红二代啊。他的这个父亲是开国上将啊，宋任穷，曾经是任中共的东北局第一书记，也是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部长，哈，中顾委的副主任。因此一个文革的符号加上红二代的身份，也是让宋彬彬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样本人物。那历史学家哈，究竟怎么样来看这样的一种道歉，我们稍后为大家继续访问到丁学良教授，不要走开，三立环新闻待会儿回来。 好了，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琴，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啊，这个文革的话题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真是有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好，那咱们今天就谈谈历史。在既然谈起了宋冰冰，我们接下来访问到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丁学良教授，来谈一谈这个他对宋冰冰的这个红卫兵的身份在文革的历史当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的一个评价。 我当时红卫兵和造反派这个两个概念之间区别起来挺复杂的， 嗯， 就是很多的暴力行动未必是红卫兵做的，但是呢，而且是造反派做的，但是不是做这种研究的人，或者是没有亲身参加过的人，他也是搞不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嗯，有人说这个宋冰冰自己成了保守派之后，也成了这场运动的这个受害者，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你要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林彪啊，他们都可以说称之为自己，都可以这么说啊。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彭真自己就讲过嘛。但我们现在是朝为这个坐上客，夕为这个阶下囚，谁也不知道自己24小时之内政治地位会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当年的中国应该是7亿人口吧，到8亿人口中间。有相当一部分的人都是这个状况，早上的时候比谁都红，到了还没到晚上的时候就变得比谁都黑。开早上的时候可能是用一些办法去批判甚至迫害别人，到了晚上的时候自己又成为别人批判和迫害的对象。这个在文革中间是，如果是没有1亿人的话，至少也有5-6千万人，就中国人口的7-8千万人，1/10的人口属于这个情况。 嗯嗯，那宋冰冰包括之前的陈小鲁他们出来道歉很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红二代的这个身份。您觉得作为红二代出来道歉他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这个除了红二代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那个红卫兵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当上红卫兵的。 嗯， 这个背景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家里不是很红，你不是说你家里出身不好的人就是我想当红卫兵你能当得起来。 嗯， 红卫兵的第一个阶段跟后面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家庭背景都是要非常红才能够，尤其这个发起者这些，因为他们这个你要是研究文革时你就知道，这些孩子们当时从自己的父母亲嘴中能听到很多非常高层的政治机密跟文革有关系，一般人家里小孩听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呢他们对政治上很多事情很敏感，对于很多的内幕情况呢就是这个比人家要早知道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嗯， 所以像这个从陈小罗或这个宋冰冰出来道歉的话，需要他们这个纯粹是红二代这一点很引人注目以外，还有一个我这个当然是密切相关的，但同时也是要特别提出来，他们是中国最早的老红卫兵类的种型的这个头面人物，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要不是老红卫兵中的头面人物，仅仅因为你是出生于红二代的话，你可能出来道歉也影响也没那么大，因为人们一提到红卫兵运动的时候，这些名字都是如雷贯耳。 嗯嗯，那。您觉得在今天可能官方讨论文革的一个后果的时候，都是在一个这个决议的这个框架内在进行这个论述。有些人说这个造反派包括红卫兵的声音在现在的反思的过程中被压抑了。现在我们大部分听到的更多的可能是受害者或者说右派的这个声音，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个在中国这个多少年来，像我们这些当年参加过文革，虽然不像陈小罗和宋冰冰那么重要，但基本上是从头到尾都参与了文革，而且呢我们并不是像我这样的人中间的红卫兵的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就成了主要的这个骨干分子，就出生于平民家庭的。 嗯， 那么我们对文革的理解，我们对文革的感受既不同于像陈小鲁他们这样的这个高干领导家庭出生的孩子，但更不同于那些所谓的家庭出生不好的人，因为他们这个经常是成为莫名其妙的这个政治迫害和暴力的这个受害者。当然我们也非常不同，就感受和观察也不同于那些文革一开始的时候 就成为重点的打击对象的所谓的资产阶级的这个酬劳资产阶级这个当年就是说所谓就是资产阶级， 嗯， 就所谓就是黑五类， 黑五类 叫黑五类，后来黑五类变成黑七类，然后黑七类变成黑九类，就是这个范畴不断的在扩张嘛，所以我们的感受和我们的观察都不一样的。当然像从这个角度就是来反思文革的来考察文革的人，通常都要有自己真正的是从头到尾卷入进去的人，才能够把这个非常复杂的这些东西能够理得清楚。已经去世的那个以前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杨小凯， 嗯 呀，他以前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在自己的几篇文章中也讲了这些事情，而且讲出来也引起一些人的这个严厉的这个反对，就是好像就是文革从头到尾就是黑的，所有的文革中间的积极分子都是坏的，文革中所有的受害者或者是这个遭到冲击的人都是好的，就是用这种脸谱化的方式来理解文革。这个有些人就一听到完在写一些脸谱化的文章，所以我一直就是坚持就讲，凡是对于那些从头到尾参加过文革的人来讲，这个每个人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文革，也就是说他自己所接触的那一部分，他自己所参与的那一部分，他自己所感受的那一部分，不管他后来他的地位是因此而上升还是因此下降，那么都很难用一种脸谱化的方式去总结。 嗯， 因为你想看闹了十年的这个差不多的全国去到非常偏僻的地方以外的人口基本上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卷进去了，有一些地方的农民几百年恐怕都跟中国的主流政治之间不发生关系的，那么在文革中最后呢都在一定程度上卷进去了，这么一种复杂的这个过程，你当然不可以用这种脸谱化的方式去总结去理解去解读。 嗯， 你比如像我家乡农村里面，我就知道的，我们当时也很小嘛，就有对有个现象就不了解，就不理解为什么有些农村里的干部对农民或者说这个红卫兵对他们OK 就制度就批判没有什么很严重的暴力行为，但对有些这个农村里的干部，就所谓农村干部是指那个不包括生产队啊， 嗯， 就包括这个当时叫什么公社啊、大队啊， 嗯 或者是公社所在地的这个镇呐、啊， 是， 啊，为什么对他们特别暴力、特别凶狠呢？因为很重要的原因，就后来我们稍微大了一点，以后知道的多了才知道，那些在文革中间被农民、被红卫兵、被基层的造反派打得最狠的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人是在三年大饥荒的时候打过农民的。 嗯，这是一种报复。 就是啊，我说我以前我写过一次很长的文章，你现在都在香港能买到那本书嘛，就是这革命与反革命追忆啊，我特别用了很多的例子来说明，就文革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 嗯， 那比如在我们那个家乡的时候，有一个大队书记，他就不敢一个人出去走路，在文革的期间，为什么呢？他在三年饥荒的时候，他打死过好多农民，打伤过好多农民，就是那些受害的那些家庭就讲，只要遇到他有机会的话，一定把他抓起来，一定把他活埋的。 嗯， 这种事情我们都是很多的，晓得吧？ 嗯， 我并不是要鼓吹以暴易暴，但是你在做分析的时候，你要把不同形式的暴力和不同形式的暴力的攻击的对象这些社会原因你要讲清楚。我已经不做研究了，对不对？ 是，嗯， 你啊，而且你要不做这种东西的话，你也就没办法对今天或下一步的中国的正面的发展提出从各种系统面的经验教训，是不是？ 嗯， 你只有把这点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对于胡作非为的干部，对胡作非为的这些违法乱纪的人的话，一定要有非常严格的党纪国法处理。如果长期的党纪国法不处理的话，那只会在民间积累一雷度的怨气，那么就有可能导致暴力行为，是不是？ 嗯， 这个就是一个正面的总结了嘛。 好，这个香港科技大学的历史系丁学良教授哈，是自己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这个感受得到这个所谓的红卫兵和后来的造反派，包括红卫兵当中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派系，这当中是非常大的差别。因此虽然很多人倾向于把宋冰冰当做一个符号，但是它的代表性到底能够有多大，这恐怕也是一个问题。在他道歉之后呢，有的人就去回顾历史，就发现其实宋冰冰看似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个演出吧， 嗯， 是他人生的高潮，但同时也是他这一段生涯的谢幕。在818这个接见红卫兵之后， 宋彬彬所属的这个红卫兵的保守派迅速的被其他更为激进的派别给取代，他自己呢也成为了在之后运动中靠边站的这样的一群人， 边缘化了， 边缘化的这样一群人，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呢，很多人的人生命运，就是因为这样一些历史事件而发生完全的逆转。 嗯， 就包括之后宋彬彬他又去到美国，在美国他是做了科学研究， 是 做地质方面的研究， 对， 一直在麻省理工读完博士，然后是留在美国做环境方面的这个工作，也是多年来。海外有非常多的文章就是直接把他跟宋耀武画上等号，并且是说当年的卞校长之死他是否有直接责任，有人不是刚才说了吗，是把他做一个间接的 因为 推动他这 次毛泽东说的这个耀武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北师大女附中才打死了校长，那之后最高领袖给了这么一个耀武的肯定，这某种程度上是肯定了一种武斗的或者说暴力的一个风潮，在接下来这种大规模的暴力事件就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在刚打死这个卞中根校长的时候，当时的我看到一些回忆还是非常 震惊的， 震惊这件事有一点顾忌，说实话，毕竟是打死人了，而且都是高中学生哈，高中学生这个十六七岁的学生打死人了，当时大家有一点不知所措，但是来自一个政治上的一个信号是鼓励这个年轻人去这样做的话，接下来就肆无顾忌了。 也有这个对领袖人物随口一句话的过度解读。我觉得他当时你如果看这个语境，这个毛主席问他你这个叫什么，我就文质彬彬，然后说耀武嘛。其实我们都知道毛泽东有一句什么中华儿女多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他也有什么这个妇女平等啊，女生也顶半边天，他其实就是当时的一句调侃跟一个小姑娘。 我不是特别同意，这纯粹是一句调侃，因为体现在实际行动当中，不管是北京当时的这个新市委也好，学校的各种工作组也好，都没有任何人出面对于这样的暴力进行阻止，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鼓励的态度。 我认为就是他是歪曲或者是误读或者是曲解了这个毛主席，谈论这是毛主席发了一个信号，你们那个红卫兵要 这个话，这个 我觉 得这个就 这个 咱们就要牵涉到到底这个领袖的责任有多大。 当时的历史的情境之下，就是这个你说过度阐释也好，或者说他就是传达这么意思都是有可能的。那是放在当年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倒是现在他宋彬彬这次出来道歉的话，其实也是很多很多的阐释，有人就质疑他的动机，那更多人是欢迎他这样一个态度啊，尽管可能就像刚才张林凡教授他有他的不足，但至少他表明一种态度，那他这样一个 态度站出来本身恐怕是一个 如果是接二连三有表达之后是把这个议题重新回到公众视野，那大家尤其是年轻一代， 对， 我们没有经历过文革，或者说也并没有是完整的去看过相关的纪录片照片甚至是书籍的话，如果将这些公共议题带到年轻人一代的心中，大家会有这样一个好奇心，和这样一个需要认识历史这么一个心思去重拾那段历史和研究它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益。 这个就是之前咱们说过的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哈，这个引述丘吉尔的这句话，当然他用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但是我相信在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当中仍然有意义，就是说如果你不能够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话，那注定就要重蹈覆辙。我想这个话题也不是头一回提起了，有人也在担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它存在回到文革的这种可能性吗？真的有这种危险吗？我们稍后啊，回来听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对此有一番评价。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圆圆。 好，我们今天是来关注到宋彬彬，也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好，在1966年的8月18号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并且呢，在照片跟影像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给毛泽东戴上了这个红袖章。这一个动作出现在中国铺天盖地，接下来的文革宣传和海报当中，也成为了这个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像的符号。但是当年的这么一个风云人物或者这一段历史在文革之后又迅速的从公众视野中被抹去去消失。我这样这里看到这个网友秦啊，是宋彬彬当年的同学，他在 回顾整理这段历史的时候呢，在1993年的时候就回到了当年的他的母校这个中学。他说当时在校园里面碰到的学生没有人知道这个学校里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这个至于打死人的这一幕呢就更不要说了，这是在1993年。那现在又过了20年，好，这个我相信其实对于年轻的一辈来说，文革的这个印象已经越来越模糊，甚至有很多都是完全颠倒的一些这个情节。比如说之前出现过应该是武汉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好身着红卫兵的这个制服、啊，这个穿拍毕业照引起了一些批评，这个学生觉得自己很无辜，他觉得我只是图个好玩、可能甚至有赶时髦的这个成分，但是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装束，它勾起的是另外的一番截然不同的印象。他可能觉得，哎，这个时代的人，也如果你完全淡忘了，文革的这样的惨痛的教训的话，那随时都有危险要回到这个时代。张立凡先生，哈、是怎么样来评价关于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可能回到文革这样的一个论断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意见。您觉得现在的这个中国社会，您刚刚说的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有可能回到文革吗？ 我觉得回到文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就是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个几十年来一直还是在洗脑，一直在屏蔽文革的历史，所以现在年轻人不知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由于这个现在的社会分配不公啊，这个有很多的这种群众利益被受到侵害，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种愤懑的情绪，他们就想通过这种文革这样的形式来这个惩罚这些个这个为富不仁的人，或者惩罚这些官员。所以文革这种社会上这种对文革的期盼，其实是对这个现行的这个制度下的很多弊端的不满，他们仇官仇富，他们希望通过文革的形式来报复，甚至来一场社会财富的大分配。那这个其实对于但是就是说文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这个一般人他不知道文革这么样广泛的侵犯人权，然后造成了这个政治上经济上这么大的这个损失，这个我觉得很多人他是不了解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为什么我说这个真相是这个和解的这个前提，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就是这个问题。你没有真相，可能大家还觉得有相当一部分还觉得文革是好事儿，现在很有这样一种糊涂的认识，实际上我们社会的问题是应该通过民主和法治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通过这种就是说自上而下的，然后这个颠覆性的办法，这个普遍的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那样的话对于社会造成的损失太大。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的这么一个评价。好，今天确实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这个不少人有一个怀念文革的这么一个提法，或者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这样的一种怀念呢，又往往建立在其实对于事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在官方我们今天所依赖的一个对文革的评价是1981年好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一个决议，这个是以一个政治文件的形式对文革做出了一个评价，包括对于毛泽东的一个功过，还有一个著名的这个七分功三分过的这么一个评价，这也是定案形式不容争辩的这么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自然在他当时的这个时代，因为有大量的平反工作在进行，我相信有他的一个进步的意义。但是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又在限制大家对于文革的一个反思。比如说丁学良教授刚才提到的文革当中造反派红卫兵的这个声音，很多人觉得他们所有人都是施暴者，都是十恶不赦的暴徒。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很多人都是 是普通人，像丁学良教授自己也承认，他自己 也参加过这个造反派的这个活动，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投身于这样一 场？这中间呢，就牵涉一个用什么样的词他来概括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讲的官方那份文件，他其实用的这个词语是否定，他可以概括是官方现在一个态度，但是否定的话，你后面就有暗藏很多的情绪了，就比如说我不愿意提及，甚至是刻意淡化现在讨论的一个气氛，所以呢才会导致你像去年陈毅之子陈小鲁出来道歉的时候，港媒他们是认为是不是官方他有一个风向标开始转换的问题，之前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是暧昧的，那既然陈小鲁都出来道歉呢，是不是代表着一种转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话语的主导权已经是不是转移到另外一部分人的手里，就连是亲历者大家都是发生在这些年这个思想都会发生一些转变，就包括陈小鲁他出来接受过很多十几二十家媒体的访问，他自己就讲到他是为了准备当时的那封道歉信呢，他特意去翻阅五四宪法，就是1949年之后的第一部宪法， 是 他认为呢他自己当年是违反了第89条，怎么说的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那他在道歉会之后呢，接受媒体的访问时，他用这样的一番话来说，他说已经47年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经历风风雨雨，开始一步一步反思，当时觉得文革是政治错误，后来发现他的根本问题在于违宪。那他这样一个观点也是被很多的自由派的人士去广泛的传播，大家就引用这么一句话嘛，49以来的运动本质是整体的违反宪法，集体的违法，文革呢它是走向极致。本来会觉得道歉呢它是一种情感上面的表达，是一种情感认知，但是它上升到这个层面它就是法理了，就是超越了一般的情感上面的认知了。 我觉得你要是诚心想澄清过去这个历史发生过什么事情，你永远不可能只从一个层面来探讨，你肯定有这里面有法理，有这个情人情，还有这个我们一般来说，我觉得中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在真理和这个和善的这个关系之间，永远是选择和，以和为贵的。在这个和面前，我们甚至有时候可以 大家会讲究既往不咎， 过去了就过去了，别老再提， 或者会为尊者讳，为隐者讳，为士者讳，就是这种隐晦的这种文化，在我们的这个根深蒂固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基于这个理由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文革中一旦提起，哎，不要提，不要提，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你看到这两个个体，这个宋冰冰和陈小鲁，他们站出来道歉，我觉得且抛下这些说他是代表谁来道歉，或者他是不是表示了官方的语境的转向不提，我们只从个体来说，第一他肯定是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一辈子的事情，他们也快临近到人生的终点站，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总结， 很多他们的这个道歉的对象，主要是他们的道歉对象已经等不及了， 对，等不及了。那么第二点，我觉得他们都提到了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违宪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这个反思文革的一个新的声音，我觉得很少，我们自己也很少拿出来说这是违反宪法吗，违反法律吗，因为当时就有种法不责众的感觉，大家都这么干的话，那法律也不能拿我有什么办法，但如果细追究在一块，的确你可能是一个整个国家都犯下，人民都犯下了一个违反宪法，也是违反自己的这个尊严的事情， 是这个个体的命运哈，它往往在群体的这个动作，有的时候集体无意识当中能够找到一些轨迹，有人就研究说，即使宋冰冰按照他道歉的内容说他真的起到了保护老师的责任，卞中根校长没有被当时没有被迫害致死，之后他恐怕也难逃悲惨的命运，因为在这个接下来1966年的这个红卫兵暴力之后，1968年还有清理阶级队伍中有新一轮的迫害，当时一度和卞中根一起遭到毒打而未死的这个还有位副校长胡志涛，就在1968年的运动中连续斗争了48个小时，就不让睡觉。1968年这个学校有3名老师自杀。如果说你活过了1968年呢，1969年还有哈，这个1969年呢还继续还有新一轮的这个运动，你可能被发配到5期干校啊，然后可能在当时在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当中还有其他的这个暴力，比如说清华附中的校长万邦如就被红卫兵严重打伤，头上的伤口不能愈合，还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侮辱，所以你会觉得这是整个集体的轨迹， 一波又一波， 一波又一波。有的时候，宋冰冰她 自然他有他承担责任的部分，但是他并不能够代替，恐怕是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不管是国家政府乃至一个党或者说整个社会反思的这个责任。 包括他刚才讲说现在有没有文革的可能，我们去看到网上那些这些语言暴力，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学校老师侵犯这个女学生啊，这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你会看到下面很多人说这样人就应该拖出去枪毙，说这样人就应该全家死光。就是当然你可以小而化之说这只是一些人在这个网上发泄什么的，但是在适合的土壤适合的环境下，它就是现实，它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这个。而且我觉得文革这个词我们有一种隐蔽感，就老觉得它是一个政治事件， 对， 是一个文化，甚至文化事件，但是实际上你仔细看看，它就是一个巨大的这种刑事案件法律的混乱，这个法治已经不能够再保护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公民了，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可怕的后果。 这个文革哈，这个文化大革命，但是跟文化没有关系，也说不上， 对， 也说不上是一场革命。 文化有关系，就是把文化全都给破坏了 啊。所以我倒是觉得文革更适合用这个西方政治学这个霍布斯的一个观点，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这么一个斗争，这个是完全失去一切秩序。因此，对于文革的发掘哈，我觉得在宋冰冰之后不能够到此为止，还应该继续讨论下去。好，在这个中国今天说文革已经过去了，但是很多人到朝鲜旅游了之后呢，还是会发现很多人回来以后就说 社会主义中国好， 看到朝鲜就想到说咱们走的路还是对的，不然的话呢就要变成朝鲜今天这样。朝鲜最近呢跟这个韩国有一个示好的动作，说是请求韩国能够双方停止互相批评 一切的诽谤和重伤 啊，这个 停止歇了吧。 好，这个双方之前也打过很多口水战，比如说朝鲜经常发出这样的威胁，你们韩国媒体再敢侮辱我们最高尊严，最高尊严，他们用的话是我们要毫不留情的对你们打击，把首尔陷入一片火海。这个是朝鲜的语文很厉害。那这次呢，哎，主动示好说我们能不能够不要再互相批评了呢？结果韩国方面说不行。 我觉得这个金正恩长大一岁，成熟了，不像以前那么幼稚。 当然他金正恩每次说的话呢也是反反复复，说完之后呢他自己给自己又重新再说一套，也是不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说呢大家是怎么看他这次这么一个表态目前韩国当然是好，你愿意谈我们当然是欢迎当然 但是没法 说是说执行怎么看来大家解读一下吧，金正恩的这番话的意图何在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 韩国方面是说哈，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提议，我估计他们也是说，哎，这个我们媒体要怎么说，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决定哈。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的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一键扣音的功能已经为各位开通，马上回来，我把时间给明红。 话新闻，有话直说。 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有话直说，我是刘明红。今天我们有话直说的题目呢，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在16号呢，朝鲜国防委员会啊，就通过这个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一篇声明，这个声明是针对韩国政府的，说向韩国政府提议，从30号起呢，双方全面中断相互的诽谤和重伤的行为。那看到说有关啊，这个朝鲜就提议说这个韩朝停止相互重伤，而且呢也促这个韩美要中断军演。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谈说这样的一个用意何在呢？朝鲜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刻，哎，两方好像说出来一番这样的话之后，是对这个韩国的威胁，还是对韩国的一个示好呢？因为说起威胁呢，朝鲜啊，在这个声明当中就说，这个朝鲜呢，对于半岛无核化，为了防止核灾难出现在半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提议。哇，看来这样一个提议啊，这个一个看上去像一个示好的一个新闻呢，其实它后面有一个这个防止核灾难在做这个伏笔啊。所以今天请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朝鲜的用意了。那已经我们的听众在我们的线上，那内地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4001200900，香港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或者通过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功能。现在来自天津的董先生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董先生您好。 你好。 您怎么来看说朝鲜它的用意是威胁还是示好？ 我觉得这应该是他一个外交手段，因为新的一年开始了，韩美的军演又要此起彼伏的开始了，然后朝鲜先释出一个好的这种信息，等以后韩美军演开始的时候，他就可以以我们已经试过好了，但是你们还是去搞针对所谓针对那个朝鲜的军演，那样的话他谴责起来会使他好仿佛占领一些道德高地的这种效果。 哦，就说哎，你先别说，我没警告过你哈，我今年年头刚警告过你说不要再搞这个军演了，不然到时候你如果再搞的话，我可能哎这个核试验再来一波，是吗？ 对对对，我是这样想的。 嗯，好，谢谢董先生哈，您的意见哎非常的听上去非常合理哈，你说这个提前先给你这样一个警告，站在这个道德的高度，到时候你做任何的事情那就是你不对了，别怪我不提醒你。下一位我们看看这个女性朋友的观点哈，下一位是来自广州的钟小姐，钟小姐您好。 主持人你好。 您怎么来看说朝鲜它的用意，您觉得它是向韩国示好吗？ 示好啊，善意啊，我觉得邻居嘛应该有善意一点，相处比较好，对人民对他们的经济最好也是有好处的。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 我觉得一方表示善意的话，就不能说人家是有外心啊什么的，这样想法这太不太好的。 您觉得还是要从这个正面的角度来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互相应该妥善一点处理一下周边的事情吧，因为毕竟都是邻居吧，对吧？我说邻居就像就是大家友善一起相处的话，对经济是非常有益的啊。 那韩国已经回绝了，韩国他这个反应说哎呀这个朝鲜你别在那儿瞎闹，我们不跟你玩。 我觉得可能另一方是美国那边的后台吧，我觉得他们是可能是在中间有一点坐底，从中坐底。 从中作梗。 啊，对对对对对对的。 好，谢谢。您说。 啊，韩国应该改变一下想法，大家有善意相处。对人民都是好处的，对政府对世界都是好的又好。 好，谢谢来自广州的钟小姐。看来这个女性听众的意见好像仿佛希望是大家和善一些哈，都是邻居嘛，都是同根生，何苦这样的，对吧？好，再来看到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今天又说这个朝韩问题了，您看到说这个朝鲜他这一次提出这样一个说法，您看他的原因何在？ 肯定咱中国老百姓说这回金正恩要逗你玩是吗？但是我觉得呢，人家金正恩是留学生，他知道世界是什么着，而且呢，朝鲜的也不是铁拐一块，朝鲜的老百姓跟中国的华侨也特别多，中国的信息朝鲜老百姓不见得不知道着，他这么说的是给朝鲜人民看的，是吧？如果他有一天改革了，他会说我以前没改革是张承泽搞的，是吧？也有可能，是吧？他把屎盆子开到那儿，而且呢，回头看啊，中国和朝鲜特像，70年代。我们最爱看的就是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摘苹果是吧，600公分是吧，你可能都不明白600公分是什么。完了呢，最近呢他们不是也看中国的什么潜伏，说包括一些迪士尼动画片在朝鲜也能看到是吧。76年的时候我们四五运动就是借着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是吧，而且呢当时镇压了以后又出了一大堆游行庆祝镇压成功，所以这历史总是有相似的地方是吧。 所以赵先生您是觉得说这个金正恩他这个他可能会有一些改革，或者是他有一些新的这个国际关系的立场是吗？ 因为他不改革老百姓早晚反，他心里也明白是吧，他将来这种改革屎盆子靠给谁就是了是吧，就是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很有可能，但他有一点特别耐人寻味，他这次改革他现在向美国和朝鲜说好话，对中国的基本是不来往是吧，连点文体都不来，这有点耐人寻味是吧。我这话不说说不明说了，大家自己琢磨。 好，谢谢赵先生哈，明白赵先生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是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您好，您怎么来看？于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请您说。 金正恩是心虚的表现。 怎么说？ 可以讲了吗？ 怎么说呢？ 金正恩是心虚的表现。他无力摆平内政外交，政权稳固，为什么为金正日扶林的几个 元老相继落马遇害，他们是自欺欺人，论实力天下人都知道朝鲜不堪一击，只要南北韩一旦开战，不论美国和韩国遭受多大的损失，世袭独裁残暴的金家王朝必定灭亡。聪明一点维持现状还能多苟延残喘几日。我不赞成美国人伤害无辜的朝鲜百姓，但是我非常支持推翻欺骗奴役朝鲜人民的金家王朝。 好， 把国家的权力私有化。 好的，谢谢于先生哈，您的观点我们看到了。再来接听最后一位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您好，您觉得这个朝鲜他们的用意何在？是威胁还是示好？ 我觉得绝对不是示好。谁都知道朝鲜半岛现在既没有真正的和平，也没有真正的战争，大家都处在一种暗自较劲的阶段。他为什么提30号的时候希望开始大家停止这种就重伤敌的行为呢？首先，这个敌对。这个重伤我觉得这是虚的，主要是停止这个军事行为。国内朝鲜现在张承泽这个处决以后呢，他内部必定有一些伤员起，还有很多后续的事宜要处理。那么相对而言他更需要一个比较和平的外部环境。而且30号开始，为什么要30号开始？因为2月份的时候要韩美军演，韩美军演是直接对韩国的这朝鲜的这个外部环境构成一个极大的威胁，所以他希望也就是说2月份开始大家都别闹了啊，这个对我这个军事打击呢减轻一些，这样子呢一方面是缓兵之计，另一方面呢如果真正发生什么问题，他也说我有言在先，可以把这些挑动战争的罪名怪罪到韩国的头上，对本国也是起到一个巩固民心的作用。所以我觉得 好的，谢谢湖北的贺先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